人生总有欢喜，难免亦常有泪。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。人生不免崎岖，难以绝无挂虑。其时同舟在狮子山下，且共济抛弃区分，求共对。放开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，同舟人世相随，无畏更无惧，同处海角天。携手踏平崎岖，我哋大家。